木头，木头，躺住。 谢谢，谢谢，小样，都是大美女呀，结婚早六。谢谢大家掌声的鼓励，过年了，给您拜年，祝愿您新年开心快乐，猫年猫年，虎年虎虎生威，谢谢同学们。又一次站在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舞台，真的很亲切，心里还是那么的激动，因为北京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能站这个舞台之上。我妈总告诉我说，儿子到北京好好演，因为北京离首都不远。是，我从小就我妈可疼我，我就从小就有才。你说我咋这么有才呢？我现在我谁都不羡慕，朋友们，我就羡慕我自己。有时候我自己照镜子给自己都磕头，我就行了，这么有才呢？你说呢？我这前年对去年三十晚上我就吃了108个饺子，我就睡不着觉了。我这心我咋睡不着觉呢？后来一寻思吃饱撑的。哎呀，我寻思有才有的呢。今晚就卖力气，好朋友啊，你们愿意看的话，我去吧，多演一会儿，因为过年了嘛。哈、啊，好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别拦的，对我真是要尊重，把它放下来，来。谢谢，感谢你鲜花的鼓励。再玩会儿呗。你咋真回来了？不是妹儿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 那我当真了。 当真不行啊，我还得演出呢，还得呀。 你演你的呗，我在哪儿不都是看吗？ 谢谢妹儿，鲜花鼓励啊、嗯！这是色儿挺黄色儿的吧？ 咋的？你不喜欢呐？ 没那意思，喜欢喜欢。 那你不喜欢我还有呢？ 啊，还有花。嗯、这白色儿的，老妹儿，你家是开花店的吗？ 哎呦我，你咋知道的呢？ 真是啊！ 真是。俺家开花圈店的， 太幽默了。 我说真的， 别说真的，不是那个，来朋友，掌声欢送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演出去了啊！ 欢送啥呀？ 刚才 不是我今天上来，我就没打算再下去。 你这是怎么个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 我就是想跟你演个节目。 谢谢妹妹啊，我非常感谢、嗯、我再次感谢你鲜花鼓励、 嗯、 还有这么一直支持着我还有包容我，感谢你啊。 我可包容你了，真的 啊、 嗯、我在网上骂你我从来不留名。 我知道是谁骂我了。你要跟我演个节目啊？ 嗯， 其实我也愿意跟观众互动。 嗯， 那演一个就演一个呗。 那你就给我个机会， 你可以鼓励鼓励他，行不行？行，过年了嘛， 谢谢。 既然这么喜欢我，那我就给你演一个。 行。 我家里有个节目，就是有一首歌曲 啊， 那首歌难度挺大，刀郎唱了一首《爱是你我》，你听过那歌没？ 听过。 那歌就是很高，跟青藏高原差不多，女生不合唱的一个歌，能唱上去吗？ 没事，上不去我再下来呗。实在不行，你给我搬个凳子吧，我粘凳子顶上唱。 啊，这个等于是高歌，要低歌还得挖坑唱呢。我唱这歌啊、 嗯， 但是唱这歌之前吧，那歌那玩意儿干唱就没啥意思，咱俩做个秀吧啊、 嗯， 像 MTV 形式的，行不行，妹妹？ 啊，还拍 MTV 呀、啊？ 对呀、啊，跟爱情有关的一个 MTV 啊、 哦，看我演什么《上海滩》。 我不会演呐。 我告诉你怎么演就怎么演 啊、 哦！你扮演冯程程啊！ 啊、 哦，他俩就打电话的一个情景。 啊、 哦！ 哎妈呀！ 行不行？ 行。 那我把这花先放这儿、 嗯， 那给我来一个《上海滩》的背景音乐，好不好？一小段啊。